自己追逐，去想象的这些是我们在大声沉住，在大声沉住。 就了

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审判。谁在你身边都相关，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允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下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位活跃在歌坛及作词作曲演唱三位于一体的北京著名音乐人小柯。1995年的12月份出版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首张个人专辑《念来去》，1988年的10月份推出来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叫《天色将晚》，并且为电视剧《神雕侠侣》《千秋家国梦》二马《京都神探》和《将爱情进行到底》创作了主题曲，为电影《心花怒放》创作了片尾曲。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对这个名字熟悉，但是他的音乐早已经在中国人的每一个人生当中落下了痕迹。小柯的《虎》。 从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尽心蔓延。曾经住在彼端湾，如今的灵湾，今生的罪量又覆天，精疲力尽的傲慢，宁可去躲避也不愿被怜。问问山的那一段背离了家园，哪里还会有苍茫茫的山，山崖边冲天长的誓言，离开的夜里繁星漫漫，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曾不可一世的威严，惊心蔓延。曾经住在你的湾，如今的流亡，今生的尊严也覆天。好不容风在他乡的山巅，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言，流落在天边，狂人君想和谁酿成的麻烦。 散落在岁月陈家南边，传说的身影难以寻见，你的陷阱你的欲念，好不容易放在他乡的身边，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年，那个胜利的容颜流落在天边，狂问群山何时酿成的麻烦，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尽兴蔓延，在你的王，如今的流亡，寄生的嘴脸又复添，精疲力尽的傲慢，宁可去躲避也不愿变脸，为卫生的那一关背离了家园， 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的不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我更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是拳头慷慨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懂了，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背背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

己看看电视，昨天的未来是明天的事，青春就该有故事，向左转向右转，总有片天空未来，世界很宽，心太冷心太烦，找几个马蹄好友来陪伴，没什么一样的彼岸，抱一抱笑一笑也够温暖，向左转向右转都会有新的答案，世界很宽，越是人越勇敢，什么都尝过碰过才好玩，自由被宰当家之前，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自由被宰当家之前，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 想要 be with you， 就算爱可以尝试努力微笑打招呼，突然流行无助，心动了痛了痛了爱的念头，让节奏慢过半的邂逅，情话要慢慢慢说，给你靠着渴望 be with you，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头，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for you， 爱的人还是想你到老头，跟着我走，一次亲密亲密亲密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每个关于也牵着过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做梦，就在咱不远旁的，也不去用这感受，没有我你会寂寞。 就在心和心痛感动融化成难懂，就暧昧浪漫微妙感受，把爱情交给我，谁发现我 今晚 说你不能没有我，就在心和心痛感动心中就难懂，就暧昧浪漫请请请请爱我，能告诉愿望 永远紧随着念头，我

前一段时间，邰正宵推出来了创作的新专辑《爱在当下》，阔别四年的全新专辑，再加上八点大戏的主题曲，大获粉丝的青睐，让邰正宵开心的纵空拍击，反馈粉丝。而农历年进入倒数的阶段，邰正宵仍然为专辑是忙碌宣传。目前呢，趁工作的空档，惊喜的发送100个红包慰劳工作人员。邰正宵笑着说：“要感谢大家，快过年了，仍然为我而奔波，小小的心意不足为意。”温馨的关怀让大家直赞，太贴心了，真是个暖男。邰正宵，我不配。 往背靠背，却无言以对。走不到完美，你把爱收回，从来都不曾后退，而期待总被疼痛粉碎，在无尽黑夜长寂，孤独滋味。我不配，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该怎么赎我的罪？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我的爱只会是负累。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我咽下自己的泪。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而我已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

没再问题，没再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在这个钢筋水泥土的巨大牢笼当中，每当阳光正好，人声鼎沸，有没有那么一刻你会想要逃离的冲动呢？每当夜色迷离，身处喧嚣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刻你会有一种迷茫的困惑呢？嘉伦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首歌，苏慧伦《恋恋之夜》。 说忘了他，所以决定爱上你，长久以来我不知我自己有多傻，想跟着你，可是一直梦见他，直到现在我发现你其实都了解，你的手温柔地碰触我，拂去我脸上的泪水，可是你并不明白我的哭泣是到底为了谁，而泪水不停地滑落，我已经无法解释，无法言语，我的感动是完全因为你。 音乐来自羽泉，他们凭借着创作能力以及和声方面的默契配合，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非常成功的组合之一，成功捍卫着内地乐坛的一块金字招牌，奠定了他们在内地乐坛的地位。一起来听到羽泉《世上最懂我的》。 是你

果你听过《相见恨晚》《走在红毯那一天》这些歌曲，那你一定会记得人称铁肺歌后的彭佳慧。清亮婉约的声音和对音乐之路的执着热爱，让我们在她的真情演绎当中一次次的被她感动。为您送上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三年三十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你，还继续苦守寒窑，一等十八年。有些事情也没有用，我了解，我不想人老珠黄，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戴上幸福的戒，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红毯。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强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未来三天，京津冀中部的空气质量有所转差，除夕的空气质量会有好转，但正月初一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京津冀中南部可能有短时的严重污染。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近日出台，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其他亲属违背老年人的意愿，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